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的这个 MIHK 十周年纪念特辑舌刀空虚网台血泪史。刚刚呢就回来又没多久，大家都知道啦，还有其他所有手足在台湾啊，还有在日本啊，spend 了 over 了十日。咁啊，卒之咧，早两日咧就系翻嚟咧就系加拿大啦。落机咧，今日当然就系好疲惫啦。奔波劳累系嘛，咁啊即系长途跋涉，咁啊每日就冇时停啊，一系就出去拍嘢，一系就出去咧就系饮饮食食啦。咁啊跟住咧就系做直播啊，碌街啊，朝头早又要 morning glory 啊，咁啊又要吓搞呢一个嘅越洋啊，做一啲嘅同阿老总啊。英伦 low T 班手足啊，咁样啊，就去倾偈啊，又要同我哋大夫喺台湾啊、日本啊、超哥啊，咁又喺当地里面就系录影节目，咁其实基本上就冇唞过。咁其实咧就系最惨情嘅咧，就系出海外咧就系拍嘢。点解啊？以前譬如我系拍屌出香港嘅时候咧，都系攞部机、攞部脚架啊、叉电嘢，咁啊有部电脑咁啊过片咁样嘅啫。即係唔使要做直播啊！而家啲科技即係先進咗，每個地方啲 WiFi 咧就越嚟越咧就係厲害啦。咁啊冇藉口就話揾你唔到，咁啊即係仲要係有時咧就係周居勞碌嗰陣時咧都要揾個時間咧就做直播。咁我就好記得咧，喺海外嗰種嘅工作量咧就而家就越嚟越多。以前咧就係拍屌出香港咧就拿住部 cam 去啊加拿大拍嘢啊，去啊越南啊，去啊依一個嘅東非啊咁樣拍嘢。咁后尾呢就因为做咗落鱼潭啦，咁又要呢就係录下落鱼潭，咁又要去拍嘢，咁又加重咗自己嘅工作量啦。咁而家去海外拍嘢有时呢就要落鱼潭，有时呢就要喺当地里面呢就係拍返一啲嘅特辑，咁仲要即係藉住个互联网就同海外嘅朋友呢就係做要做录播。咁朝头早呢又要同香港嘅朋友呢就係做 live， 咁其实呢就係基本上就冇得唞。几十岁啦，几十岁啦，真系要认真啲谂一谂啊！下一次出 trip 嘅时候咧，系咪真系唔好再做咁多嘢，系嘛？或者情人干脆同啲朋友讲：，喂，唔做 live 啦，唔做鳄鱼潭啊，净系等我揸部机，唔使咁辛苦孭咁多嘢啊，通街行吓，即系依个浮去完就过嗰个浮，真系咧就系膊头都高低膊啊孭到，好难搞。咁但系 anyway， 冇办法啦，即系鬼叫自己自己啊中意有铺瘾，系嘛，向难度挑战。鍾意呢就係周围去，咁仲要录拍唔同嘅节目嘅俾大家，咁冇辦法㗎啦，咁呢天性使然，新完就算㗎啦，饿完之后咁即係博下大家，哎呀老我加油啊，老我支持你啊，咁样我听咗你哋嘅赞美之后呢，咁我又係死死气，即係将啲牢骚啊嗰啲嘅疲惫啊咕一声咁我就吞返落肚呢，咁又继续呢就係做节目俾大家睇㗎咁样。咁冇辦法嘅，即係自己喜欢就难得你哋大家中意，系嘛？咁啊，即系依一个姣婆遇着痴粉客，咁啊，希望大家都要记住吓 ，MHK TV 会为大家依一个付出，咁希望大家老友记咧吓，唔好吝啬大家嘅腰间钱，多啲支持我哋 ，subscribe 我哋嘅节目，订阅我哋啊依一个嘅重温即系半年又好，一个月嘅又好，又或者就系 scan 我哋嘅 PayMe 或者系转数快嘅 QR code。系嘛？支持我哋嘅依一个嘅同事嘅在养计划，因为你哋唔科水咧，你哋唔货金咧，我哋就好难咧，就系继续咧，就系继续做啲咁高质啊、咁多元化同埋即系咁有质素嘅一啲节目咧，俾大家咧喺茶余饭后啊，或者喺而家咁枯燥嘅日子里面咧，陪伴大家咧走过依一个嘅黑暗啊，同埋一啲嘅难挨嘅一啲嘅时间嘅。咁好多嘅朋友咧都问啊，喂老哥，你究竟？有邊幾個節目你係最中意㗎？咁樣我都答過俾大家啦。其實大院有落啊，係我最中意一個嘅節目。咁但係奈何而家就真係唔喺香港啦。咁啊，即係困咗喺海外，要翻去香港實地去拍大院有落咧。或者有啲舊區啊，記錄啲風土人情啊，記錄啲歷史啊，尋找一啲嘅古蹟啊，講一啲嘅香港嘅本土嘅古仔啊，咁有啲嘅困難。咁的而且確咧，大院有落而家對我啲嘅難度咁啊。冇辦法㗎即係鬼叫而家嗰個時間係咁樣，我都要逆來順受啊！人呢就係最叻嘅一樣嘢，就可以變啊！山不轉就人轉，路不改就人改，係嘛？咁啊，條條大道通羅馬，我都諗好我自己嘅方法，點樣去講好故事。 咁好多嘅朋友咧都好中意老一做嘅老一讲鬼故，又或者系老一做嘅呢一个香港奇案，咁又话好与别不同吓，即系话我讲故仔又好叻啊咁样嘅呢一个情况。咁啊，今集咧都同大家讲讲啊，点解我会中意做老一讲鬼故或者做香港奇案啊？呢两个节目啊，究竟要做得好，其实老一用啲乜嘢嘅方程式？或者加咗啲咩嘅鹽啊，加咗咩啲醋啊？點解大家聽起上嚟嗰陣時咧，有別於一般嘅其他嘅一啲嘅網台，佢哋將同一件嘅案件咧去講出嚟嘅時候啊，或者同一個鬼故講出嚟嘅時候，點解有咁大嘅依一個嘅唔同嘅依個情況落去？嗱，首先講講先啦，香港奇案嚇就係好耐好耐之前咧，就已經喺大院有落咧，就係出現嘅其中嘅一啲嘅環節嚟嘅。通常咧，我就會一個月咧就去做一次，每四集咧就有一集咧就做香港奇案。咁啊，點解會有香港奇案呢一個嘅構思咧？咁啊，就係當時有一次係做完節目啊嘛，成隊 team 就去食宵夜晚睡啦。咁啊，席間咧，阿力蘇咧就係提議咧，喂，不如攞去試下做下一啲好似以前麗的電視啲咩嘢十大奇案啊嗰啲咁樣啊，咁啊可以做下一個嘅香港奇案啦。咁啊，講一啲香港嘅案件啦，都係屬於大院有落嘅依一個嘅範疇裏面啦，咁樣。咁啊，力蘇就冇乜好提議嘅平時，咁但係依一個嘅提議咧，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受用，同埋一個非常之 constructive 好有建設性嘅。咁我即刻咧就係歸納咗佢依一個嘅意見，咁啊開始咧就係將依一個嘅香港奇案嘅依一個嘅系列咧就加入咗大院有落裏面。咁而當時嘅香港奇案咧，我都做得好水過鴨背嘅。點解可以咁樣講法呢？就即係其實每一集嘅大院有落，我哋當時有成個半鐘頭。咁個半鐘頭裏面咧，我就貪多著不爛啦。咁啊，成日咧就好中意咧就係part one 講一單案件 ，part two 又講一單案件 ，part three 又講一單案件。咁其實咧就係噓噓聲咁樣去過咗去。咁啊，冇乜點特別咧，就係喺個案件裏面咧，就係好 detail 咁樣咧，就係轉入去裏面嘅。咁所以有時即係有啲好多個香港嘅重大嘅案件咧，譬如你林過雲嘅依一個嘅肢解幾個女仔嘅依一個嘅案件啊，雨夜屠夫林過雲啦，依個屯門色魔嚇林志偉啦，咁呢啲嘅案件咧，其實都好輕輕咁樣就帶過咗去，冇乜咧就係點樣去係即係好深度咁樣鑽研落去。咁啊，所以到後尾嚇，即係老鑊就會將依一個嘅香港奇案獨立咗出嚟嘅時候咧。我就可以有足夠嘅篇幅咧，話我可能一集裏面唔夠，係講兩集啊，兩集唔夠講三集啊，將啲案件咧就係好深入咁樣咧就講出嚟。嗱，譬如我喺前一陣子講嘅依一個嘅寬長三郎案啦，或者以前我再將林過雲復刻啦，嚇依一個嘅肢解狂魔嘅雨夜屠夫復刻啦。甚至冇依一個嘅紙盒藏屍案啦，我將呢啲案件咧，以前喺舊嘅大院有落之香港奇案裏面嘅環節裏面咧，其實就好簡陋啊，好簡快咁樣就係講咗佢，冇乜點重點去將當事人啊、受害者嗰啲嘅心路歷程啊、遇害經過啊，又或者係當時嘅社會狀況啊，或者係一啲嘅分析啊各方面嘅嘢咧，就解構得清清楚楚。咁以前咧，即係我都會有去實地咧，就係拍下個景啊、指下邊度係。依一個嘅兇案現場啊，又或者就揾啊嗰陣時嘅波子強咧，佢就出嚟報導下依一個嘅新聞啊，復刻當時嗰個新聞會係點樣啊，又帶出依一個嘅案件。咁而亦都係會有大院有落嘅其他嘅節目主持人啦，或者係揾一啲嘅女主持咧上嚟客串啊，咁大家一齊嚟做。嗱，依一個做法就有人話開頭就係、是、大家都 up 啲，大家睇下資料，講啲咁樣噏聲咁啊，可以講曬單案件去啦。咁啊，再加上啊插科打韻啊，咁啊即係好快過。咁但係實情夠唔夠質素咧？講得夠唔夠投入咧？又或者即係佢哋嚇，即係可能會唔聽書，個節奏跟唔跟得上咧？啲資料嚇，即係佢哋大家講出嚟嘅時候會唔會有出入咧？其實就錯漏百出嘅。咁所以咧，我都冇乜點再睇翻以前曾經喺大院有落做過一啲香港奇案。雖然坊間都對我嗰陣時做嘅一啲嘅節目啊，有好大嘅一啲嘅讚賞啊。話我做得好啊，或者如此類推啊咁樣。咁但係咧，我睇翻轉頭咧，真係滴 Q 曬汗啊！即係覺得真係做未咧，唔入流，唔啱水準。咁啊， 又唔可以怪得晒所有嘅其他嘅一啲嘅队友嘅，因为十只手指有长短，大家一齐跑，咁唔系个个都系你跑得咁快。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咁样，可能我要殿后啊，会就下佢啊，帮佢更正啊，又或者啊，即系要走翻佢哋嘅节奏啊。咁换句话讲咧，整体就冇得咁流畅，同埋整体咧就系、未必系我完全可以掌握得到、控制得到个 pacing 啊。尤其是多阵时系直播嘅。直播嘅節目出咗街就冇得收翻翻轉頭嚇，即係冇 NG 冇得重嚟嚇，又或者即係個 flow 唔係我咁想嘅情況之下，亦都冇人叫佢重新要再錄過，係嘛啱曬我依一個嘅河車嚇，冇人係我肚裏嘅蛔蟲咁啊，即係未必係講到嗰個故事100% 流暢咧，好似我即係我自己 in mind 裏面咁樣。咁所以後尾咧，即係我決定咗要將香港奇案抽翻翻出嚟嘅時候咧。好多一啲嘅案件，我曾經覺得自己應該可以再做好啲，應該可以咧就係做一啲嘅 points 係可以去 cover， 有一啲嘅論點會漏咗，我就決定咗喺香港奇案裏面咧就係重新咧就係再咧就係演繹過啊嚇為啊依啲嘅案件為依個死者啊喺佢個案發嘅過程裏面咧深刻啲嚇，即係刀肉啲，同埋咧就係希望可以咧就係將事件一啲啊之前遺漏咗未講出嚟嘅一啲嘅狀況咧話俾大家聽。咁所以咧，我後屘就即係都決定咗要將呢一個環節獨立出咗嚟，嚇、拆出嚟做一個嘅香港奇案系列。咁啊，而托賴啦，重新再做過呢啲香港奇案，咁大家都喜歡啦，同埋中意啊，各方面啊，都係得到幾好嘅一個嘅啊讚賞啊，同埋一啲嘅 credit。咁但係你問我啦，喂，咁屌係咪真係好咧？咁如果喺 kick view 裏邊嚟睇，用數字嚟睇。又好似其他有一啲嘅，即係講相關嘅，哇！有啲十九幾萬嘅，29幾萬都會有喎。咁我就唔會咁樣同人哋比嘅，因為你始終係嘛，即係有時有啲嘅，譬如睇電影，你如果攞票房嚟講，咁就係多人睇啊，係多人入票啊，係買飛入場啊，但係咪個質素又係好咧？咁亦都係見仁見智嘅，大家打嘅套路咧就係唔同。嗱，我發覺而家喺坊間裏面講奇案嘅咧，一係咧就係十零分鐘就講嬌曬佢。咁一系咧就係將啲資料咧就原本本咁啊，就係重新讀到尾咁，只不過係一個嘅資料書啊資料課係嘛，有齊曬所有啲嘅資料，咁啊跟住咧就跟住啲案情嚟讀啊，冇乜感情啊，好似一啲嘅電子課本啊咁樣啊，即係電子書你聽住人哋講啊咁樣。咁但係嗰個 dramatic 啊，嗰個嘅電影感啊，嗰個嘅故事性啊、娛樂性咧，其實就欠奉嘅。咁有時譬如我哋睇下翁小姐會做危險人物，咁當然要偷下屍啦。咁翁小姐亦都好聰明咧，就加入咗一啲嘅元素喺一個案情 on top， 令到咧就係即係對法醫啊，又或者對法律常識嗰方面嘅一啲 additional 嘅一啲 information 咧，可以喺佢嘅節目裏面咧，你得到一啲嘅更加多嘅一啲嘅冷知識啊。knowledge 啊，咁你得到更加多嘅唔同方位啊，去睇一件案情嘅一个嘅专业嘅角度啊，咁样。咁我就即系亦都有考虑过，哇，咁多强手，咁多人喺度去做，咁点样做好成件事佢咧？有啲就有啲靓女上去啊，即系插科打诨啊，咁啊有啲系讲下笑啊，搞下笑啊，咁样去啊。咁有啲咧就系懒系喺一个行里边咧就做咗好耐啊，一阵又搵差佬啊，一阵又话自己喺呢一方面嘅权威啊，如此类咯，又女王啊，乜乜乜形屎形屁啊，咁样。咁但系即系当然，其实佢有好多嘢嘅嘢咧，就系好难啊。做得好嘅就係點解點樣令你聽一個鐘頭嘅節目裏面嚇唔瞓著覺嚇引人入勝啊，同埋咧就係點樣可以咧將個案情啊係帶出一個嘅生動啊，好似你親歷喺現場裏面啊，又或者係你有好多一啲嘅 dramatic 嘅位啊，案發嗰陣時啲 dialogue 啊過程啊 description 啊，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咧投入喺個案件裏面咧？咁我又覺得佢哋咧就未必做得好老惡咁耍家呢一方面嘅嘢。嗱，我自己後屘我真係自己有諗過啊，點樣可以將奇案呢一個嘅故事嘅創作會做得好？咁啊，當然我哋有一個天空小說啊嘅呢一個嘅前輩就叫李鵝先生，一個人咧就可以分析好多個角色。咁啊，自己一個人咧就係做曬啊，成個獨腳戲啊，成個故仔啊，成個故事啊，出翻翻嚟。咁我就當然啊，即係有借鏡啊，李鵝先生啊，即係一人分析多角嘅呢一種嘅模式啦。咁我就可以咧就係加入去。如果奇案當一本電影啊，咁個故仔嘅劇本咁嚟寫， 我會點樣去將一個嘅案件去鋪排呢？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喺度講香港奇案嘅時期咧，老柯咧就會將唔係平鋪直敍將個故仔就咁講咗出嚟。我會有時會將啊幾時發現咗個屍體，或者係案情一早已經捉到個兇手，然後點樣去抽絲剝繭啊，即係將嗰個案發經過、啊、死者嘅心路歷程啊、殺人兇手嘅動機啊，喺唔同嘅一啲嘅場景裏面去交代，然後綜合剪翻一個嘅完整嘅一個嘅故事出翻翻嚟咧咁樣。咁所以當我就會即係重新要睇完個案情之後，咀嚼曬所有嘅嘢，然後要再分段啊，喺我腦海裏面分場景啊，分呢一篇啊幾時會講呢一樣嘢先，幾時講呢一樣嘢後啊，即係然後將佢重新要再鋪排過，咁就好似一個嘅剪接師咁樣。其實講一個嘅故仔，剪接係最叻嘅。點解啊？導演拍曬咁多嘅嘢喺度，然後佢點樣去調前調後調左調右，合合砌砌埋埋嘅時候，令到你了解一個嘅故仔有唔同方位嘅一個嘅諗法嚇、啊，趣味性啊、娛樂性啊，嚇、啊、幾時節奏要剪快啲啊，配埋音樂啊，嚇、啊、幾時要交代啲啊，個懸疑位喺邊度啊，將佢重新去鋪排過。咁而我係希望用咗呢種嘅功夫咧，係將呢一個嘅香港奇案咧，用呢一種嘅 formula 一直加入去。再加埋下即係當事人啊，好似現場一樣嘅啊對話啊，創作一啲嘅dialogue 啊，咁而令到成件事咧，就聽起上嚟嘅時候就冇咁悶蛋啊，兩個人喺度咧就係唱雙簧啊，咁啊不停講啲咁嘅資料啊，哇，即係好悶啊，成件事好似即係聽一個 research 啊，即係俾啲 findings 咁去聽。我希望我做嘅呢一個嘅香港奇案咧，就好似講咗個故事解釋俾你聽，每個人嗰個心路歷程會係點樣，那個兇手嘅心理狀況會係點樣，案發時期嗰個嘅動作場面會係點樣，殺咗人之後點樣去處理呢一個嘅屍體啊，又或者警方點樣去配案啊，捉到佢審問佢嗰陣時啊，嗰啲嘅對話會係點啊，即係朋友同朋友之間互相篤灰嗰陣時啲勾心帝國啊，人性嘅一種嘅表現啊，咁喺我一啲嘅創作對白裏邊咧就加咗落去。咁當然啊，就係會仲有一啲啊，即係啲爆笑位啊，你估我唔到嘅一啲嘅 get 啊，又或者嗰啲鹹濕嘢啊，又或者一啲嘅粗口爆嗰啲嘅爆笑位啊，如此類推。咁務求咧個節目裏面娛樂性豐富，係嘛？資料搜集準確啊，講古仔嗰個嘅劇本係有條理啊，諗過度過啊，鋪排過，有劇情有對白。咁啊，亦都咧就係有足夠一啲嘅相片啊、片段啊、偉哥去幫手啊，再重臨一個個案發現場啊，點樣去拍曬啲唔同嘅一啲嘅地方，仿如咧你哋咧，我攞帶你大家咧就去到依一個嘅兇案現場啊，講解當時案發嘅依一個嘅經過俾大家去知道。咁啊，如果你問我啊，咁多個香港奇案裏面咧啊，邊一集你係最中意咧？其實我集集都好中意，因為每一集咧都係我擺咗好多心血啊，擺咗好多嘅力水落去，盡量就係保留真實故事、真實案件嘅一啲嘅資料之餘，再加咗小弟嘅一啲嘅創作，加咗小弟嘅一啲嘅編排，加咗我一啲嘅搞笑嘅娛樂性加咗落去。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我嘅依一個嘅演繹。是絕對是與別不同，同埋會對其他嘅唔同嘅網台嘅都係講關於香港奇案啊、香港案件啊、香港中兇殺案嘅一啲嘅節目裏面咧，係絕對咧 set 咗一個咁唔同嘅門檻，係冇咁容易咧就俾人模仿得到。咁但係奈何啦，咁即係香港啲人咧就好鬼死貧民啊，好鬼死 busy 嘅，就聽嘢咧就要噓一聲快啊，唔好兜圈啊，即係唔要時間去咀嚼，唔要時間去諗，係嘛？最好係15分鐘內講曬個劇情嘅。咁啊，成日都有啲咁嘅人咧就，哎呀，屌你兜咁多圈講咁多嘢做乜撚啫？你嗱臨臨講邊個兇手？屌個得案係點樣咪算咯？咁我就喺度諗。咁你聽嚟把撚咩？你不如即係即刻 Google 乜乜乜係嘛？只要你諗起超哥啊依一個嘅潘斯案，咁你咪即查完之後咪睇佢個案件咪屌五分鐘咪睇曬咪閒人咯係嘛？咁你使乜聽啫？咁但係即係正如點解你會睇佢睇一套戲係嘛？兩個零鐘。 不如你叫人哋講俾你聽，要戲講乜 Q？ 講個劇鬼俾你講完，你咪唔使去聽咯，係嘛？咁心急嘅，即係你要咀嚼裏邊有好多功夫落咗去，裏邊好多嘅演繹啊，裏邊有好多絕筆嘅對白啊，咁要慢慢嚟噶嘛。咁所以咧，香港其實我就唔啱嗰啲契弟睇嘅。你要睇嗰啲咧，就睇啲咩懶人包啊、啊精華版啊、啊噏聲嗰啲啊，即係一文看清楚嗰啲，十零分鐘講曬。佢呢嗰啲就啱你，咁但係冇辦法㗎啦，即係世界進入咗即食面嘅時代，樣嘢都要即刻吞咗落肚，係嘛？但係咧就係容唔容許有足夠嘅時間咧，就去細味啊，去咀嚼。咁啊，只可以講啊，百佛又撞百客嘅，你唔啱睇我呢啲嘢，就你行開，你就唔好話我做得差，因為我特登咁樣去做嘅。我又要講下嗰個時代，我又要講下點解喺嗰個時代特別有咁多呢啲嘅罪案會發生啊？點解啊？即係嗰個嘅受害者佢咁唔好彩，受害者之前係咪做錯一啲咩嘅嘢？凶案嘅現場發現嘅嘢嘅情況之下，差人嘅反應又會係點樣？係嘛？咁而當時啊，依一個嘅兇徒啊，究竟係抵唔抵死？係罪有應得啦，定係一時之間嘅錯手啊？定係一時之間嘅依一個貪念去做錯嘢咧？咁要人性啊各方面嘅依啲嘅分析嘅。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做依一個嘅香港奇案咧，我更加有少少走火入魔嘅。我嘅走火入魔咧，就係我用咗另一個嘅方向去做，就係將我自己代入咗嗰個殺手或者係犯案嗰個人嗰個嘅心路歷程裏面。我要將我自己代入咗一個事件案件裏面嘅一個嘅兇徒，佢點解會犯案？佢點解會喺個犯案裏面得到一啲咩嘅依啲嘅心情？係錯手啊，處心積慮啊，一個嗜殺成性啊，定係佢係即係喺案發嘅過程裏面，佢係驚惶啊、享受啊、好冷靜啊，當殺只雞咁樣啊，定係即係佢係唔覺意一個錯誤啊，定係點樣啊？我會即係將個殺手嘅依一個嘅心情咧，而反映喺個節目裏面。咁我曾經有一次咧，就即係第一係要搞依一個嘅由人夫轉去成業街宜昇工業大廈嗰陣時嗰期啊，我曾經亦都做過一次嘅香港奇案。咁嗰集咧，我直情係崩潰咗。咁第一工作壓力太大啦，咁啊第二就係又要籌期啦，又要揾錢啦，又要搞 system 啦，總之樣樣全方位都差唔多要一腳踢啦，要搞啦。咁而在做節目之前咧，我有啲personal 嘅事件，我係自己唔開心啦，咁啊飲咗酒啦，咁啊加上自己啲嘅壓力釋放唔到啦，咁但係我嗰日應該其實應該要 call off 依一個嘅片集嘅，咁但係奈何飲大咗酒嘅時候，亦都係即係個情緒，因為嗰單嘅案件我係好記得咧，就係因為講一個嘅外佣啊。幫人哋打理依一個嘅狗場，咁而依一個嘅打理依一個狗場咧，有一個男仔咧就對佢咧就因為恩愛成恨之下咧就將佢咧就殺害咗，咁我就即係好入到去代入咗嗰個男仔嗰種嘅性格，求愛不遂啊，然後跟住咧就係對佢施以依一個嘅殺手啊，然後後悔啊，然後咧就即係我就都失控咗，喺節目裏面我係喊啦，咁同埋我亦都係飲大咗啦，淨係崩潰咗。咁我後屘我就知道我唔可以再用呢種嘅方法去演繹嚇，即係當時嘅依一個嘅香港奇案。咁啊，如果係咁嘅方法之後咧，我真係會黐線，同埋我咧會崩潰。咁所以我就後屘我就要再將我調節，就唔以用兇徒嘅角度、兇徒嘅心態去代入依一個嘅案件嚇，點樣去分析嘅依一個嘅案情。咁所以有啲時候有啲朋友話啊，當時同你做香港奇案，都係講到佢殺人嗰陣時，見到你個樣好兇啊，有啲嘅女仔直情係會驚啊，即係見到眼神會即係話有啲殺人嘅慾望啊。咁因為當時我係將我自己代入咗以兇殺主角裏面嗰個殺人嘅依一個嘅犯罪者嚇，佢嘅心路歷程而講依一個嘅故仔，咁 over 咗啦，咁亦都係自己唔應該咁樣去將自己去投入一個嘅案件裏面啦，而去演繹依單案件，咁所以後屘我將佢改為咗就係我抽離，我將佢當拍電影咁樣去拍法，而係將嗰啲嘅每一個嘅案中裏面嘅主角都有一個嘅角色，有一個嘅定位，有一個嘅演繹嘅依一個嘅方法 分散咗我一個個注意力。咁但係唔多唔少咧，我都會將我自己投入咗去一個嘅殺人兇手裏面咧，就去了解個案情啊，即係犯咗咩嘅錯啊，有冇地方其實可以係走得甩啊？邊啲位會俾人哋捉到？點解咁大意啊？嚇殺人嗰陣時嗰個心路歷程係後悔啊，處心積慮啊，報復啊，發泄啊，定係點？咁呢啲亦都會有，咁但係就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咧，就完全 100% 投入咗落去。咁所以嗰次咧，即係我都對當時即係嘅拍檔啦 ，operator 啦喺度咧，就係say 一個嘅唔好意思 ，say 一個嘅 sorry， apology 啊，即係當時令到場面失控啦，更加對廣大嘅網友啦，睇緊 live 嘅網友咧，就嚇到佢哋就不得了啦。咁當第二日咧，我係即係都瞓到下晝，只可以 recover 咗自己依一個嘅心情。咁我亦都後面我都好戒酒啦，唔喺做節目裏面去飲咁多啦，或者之前飲咁多啦，保持翻一個清醒啦、sober 啦，同埋咧就係即係負責任嘅一個嘅 drinker。咁有段時間做節目係好中意飲酒喎，咁嗰種嘅壓力可能係因為好強好勝啦，係嘛？即係同另外力蘇啊、阿東嗰啲又唔啱碼啦。咁呢啲人就即係想睇我點樣冚家產啦、撲街啊咁樣，我當然唔衰得俾佢睇啦，壓力又大啦。咁又要做到自己心目中想做到嗰個嘅 project 嗰個嘅效果，咁就又有好多嘅阻力啊、難題要克服啦。咁唔多唔少咧都有借酒消愁啊，又或者借酒去減壓啊咁樣。咁但係我到最後發覺，酒精係幫你解決唔到問題。酒精只會令你個問題咧，就係更加咧就係複雜咗落去。咁所以今時今日啦，即係隨住自己年紀大咗啦，咁同埋亦都唔需要再靠酒精做到某一啲嘅效果嘅時候咧，我反而覺得個 productivity 同埋出嚟嘅效果咧，比以前咧就係更加有少少進步。咁唔知大家就認唔認同啦？咁資深嘅網友，咁如果我就唔講特別係邊集啦，咁希望你哋咧，大家咧就係 subscribe 138蚊一個月，又或者666蚊嚇，即係 subscribe 翻嚇我哋嘅全部任睇嚇，可以睇翻曬我哋過去咁多年嘅精彩嘅一啲嘅節目。你就慢慢喺大冤有落裏面咧，就揾翻嗰一集出嚟，就睇到老柯就點樣會失控啊，同埋爆炸嚇，即係逃哭啊嗰啲嘅肉酸啊醜態嘅依一個場面。嗱，我就冇刪片嘅。我就俾嗰條片咧，就係原片咧，就係照上嘅，照出街嘅。咁即係做衰咗就唔怕認。咁所以你要睇就要俾138蚊，666蚊，係嘛？你只可以揾得翻呢一條嘅片啦。咁過咗去好耐嘅時間啦。咁即係當時咧，我就好記得係阿 Sammy 同埋阿老仙咧，就同我一齊做。咁我就嚇到阿 Sammy 咧，就係花容失色。咁喺度咧就都咁Sammy 唔知佢點啊，即係都唔知佢去咗邊度噶啦。咁但希望佢一切順利啦。咁可能咧佢都即係都嬲鬼咗，我都未頂。咁但係就喺度咧同佢講聲，真係唔好意思，當日咧就嚇到佢咧，就係即係細路女唔知依一個怪叔叔點解會發咁大嘅脾氣啊，會喊啊，會失控啊各方面嘅嘢。諗翻起咧香港奇案咧，即係如果你問我最中意邊一集咧，我真係答你唔出，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最好嘅我係未做得到，仍然可以有更加進步嘅多嘅一啲嘅空間，因為每一集我都盡量去扭錄音啊，諗一啲嘅新嘅方案去講出嚟，點樣講到佢動聽啊？咁而當然啦，即係每一集我都希望可以帶到一個嘅 message 出嚟，就係每一個死者，我唔想係俾人覺得我利用佢嘅死亡啊，利用佢個兇案嗰啲嘅死得嘅慘去賣錢啊，或者 kick view， 而係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希望佢嘅死係俾到世人有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嘅警惕嚇，即係點解嚇，即係會落得如此嘅下場，係不幸啦、社會嘅風氣使然啦、又或者之前佢種惡因得惡果啊，即係而受到咁嘅依一個嘅慘況啦。佢嘅死啊，點樣可以令到大家了解到人性內心本身亦都有好多嘅黑暗位、魔鬼位啊！即係要大家要警惕、要警覺啊！我哋自己會唔會有犯同一個嘅問題？我哋喺類似嘅事情裏面，我哋會有類似嘅依啲嘅 behavior 啊？點樣可以咧，就係將自己嘅依啲嘅魔性啊、依啲嘅負面嘅情緒咧，如果喺相類似嘅情況之下，點樣啊？即係趨吉避兇係嘛？前面有人撲過街俾我哋睇，賴個嘢喪失個性命，我哋千祈唔好再犯錯，係咪？人要進步，而歷史最緊要嘅就係前人用血用汗 係用性命嚇，即係留低一啲嘅古仔俾我哋。而我哋一啲嘅古仔聽完之後，唔好淨係當一啲嘅功能性嘅一啲嘅刺激，佢打飛機係嘛，自嗨係嘛，然後之後忽略咗每一個案情對我哋一啲嘅啟發，對我啲嘅啟示，對我哋一啲嘅教訓。咁而希望咧就係死者咧就即係嘅死咧就冇白費嘅。咁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最邪釘、最靈異嘅係啲咩嘅嘢咧，就係依一個嘅喺土瓜灣咧有一單個案件咧，益豐大廈。當時就要揾一個嘅水箱藏屍案，咁有一個嘅壞人咧，成日就欺負嗰啲同屋主，到最後咧就俾同屋主咧夾手夾腳咧就懟冧佢，然後將佢嘅屍體咧就係擺咗喺一個嘅水箱裏面五年咁耐，咁啊可憐嗰棟大廈嗰啲嘅友仔咧就即係飲水屍水嚇，或者攞死屍水去沖廁所定係點樣一段嘅好長嘅依一個嘅時間。嗱，我上到去個天台之後咧，咁你可以問翻啊，當時即係同我同一個 office 嘅阿 Christy 仔，阿 Christy 咧翻嚟見到，哇，老細你做咩嘢？面青口唇白，呆撚咗啊！你個人，我係成個人冇曬氣力啊，成個人咧啲 energy 咧可以 drain 撚曬咁樣，成個人咧就係直情係哇冇曬 energy， 冇曬 charisma， 冇曬依一個嘅力啊！講嘢陰聲細氣啊，上氣唔接下氣啊，總之就好似咧就即係先去完啦，即係揼個骨啊，出個火，然後咧就再去跳茶舞，跟住咧就係又要帶女上房，跟住咧就係再去食個晚餐，翻嚟再跳晚舞，直落子夜龍，然後咧就係再過夜，第二朝早再嚟多劑，跟住晏晝兩點至醒，跟住推拖住依個疲憊啊，身軀去依一個個回力球場搭船翻香港咁樣嘅依一個嘅慘況。真係直情係成個人都冇曬力，咁我唔知啊，即係我有時會覺得去得依啲嘅兇案現場多咧，有好大嘅 possibility 咧，就係可能係即係我自己嘅本身一啲嘅 energy 比較高 ，positive 嘅 energy 比較高，我去咗一啲磁場比較係負面啊，你就會好容易由高就去低，你好多嘅 energy 就俾佢吸曬啊，咁而嗰個地方可能真係死過人啊，或者係有啲嘅負能量啊，有啲嘅負磁場啊。咁而啱啱你嘅energy 同對家係雙向嘅，咁由正就去負，咁你就自然就會流失去填補翻個 equilibrium。咁啊，當時即係喺個天台裏面咧，就即係拍完之後咧，可能我啲 energy 咧就全部去曬，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冇鬼曬力都未定。咁啊，即係我就冇任何嘅科學去 back up 我所講嘅依一個嘅故事。咁啊，究竟係真定係假嘅咧，我都無從稽考啊，無從得知。咁啊，信不信由你。咁但系一个亲身嘅经历，咁啊，亦都话 Christy 仔咧就会帮我依一个嘅做证。近排啊，即系香港奇案里边咧，就有仲有好多一啲嘅九十年代啊、千禧年嘅案件咧，都仲未讲。咁啊，其实香港奇案咧可以陆陆续续咧咁样继续去做落去。咁但系做一集嘅香港奇案，如果你问啊，我你做几多日去时间去 prepare 啊咁样，咁我其实起码要嘥啲时间去定个 topic 啦。咁起碼要出街前早四日咧，就話俾偉哥聽，我諗住去邊度拍嘢啦，俾個地址佢，叫偉哥去影一啲嘅片段啦。咁然後就要揾一啲嘅資料啦，又要上去online 嘅一啲嘅舊報紙嗰度，希望可以揾到一啲嘅舊資料啊、舊新聞啦。咁再要睇下報紙啊、互聯網上面有冇相類似嘅呢啲嘅故仔啊 available 啦。咁嘢就要睇曬啦。咁首先就係睇一啲網媒啊，或者係其他行家有曾經講過嘅一啲嘅故事啦。咁然後再睇睇舊報紙嚇，對下有冇啲料錯漏啊，如此類推。咁再要開始要揾相咯。哇，樣嘢齊曬之後，自己再睇多一次所有嘅一啲嘅資料，咀嚼曬啦，記住曬啦。咁然後咧，自己就會咧就係嚇諗下鋪排45分鐘或者一個鐘頭裏邊，我點樣去講曬所有嘢。咁有時你會睇。哇！攞你可以一氣呵成，你可以唔諗使睇稿，你可以完全記得曬。但我依個已經係花咗幾日嘅功夫時間咧，全部要記資料啊了解啊，反覆去咁樣去對下啲真定假啊。所以嚇好多嘢都入咗心，入咗血，將嗰個案件咧就全部咧就入曬個心肺裏邊咧，然後去咁樣去演繹嘅。嗱，有好多嗰啲，譬如你搞笑位啊、爆笑位咧，嗱，好老實啊，就冇度嘅。而當我一路講嗰陣時咧，就哇依頭啊，即係嚟到咁就一諗起就爆出嚟，咁啊神來之筆啊，信不信由你啊，即係冇之前度定曬啲 get 啊，冇呢一個嘅寫定曬，由自己去講啊。咁啊，我都唔知點解我有咁嘅能力，咁但係就奈何就可以做得到，咁啊而博大家咧就係俾手指公我 咁樣。咁所以你會睇香港奇案呢，咁係其實我哋係成團人落咗好多嘅心機，而我亦都係嘥咗好多嘅一啲個人一啲嘅時間 energy 去代入嘅事件裏面去諗去咀嚼，然後再演繹返返出嚟。咁所以點解你睇得咁過癮呢？其實就係唔係就咁拿一份嘅報紙啊編完出嚟之後跟住照讀，咁就做一個嘅節目。咁好多一啲嘅坊間裏面嘅一啲嘅所謂嘅網紅咧，就完全就會明白呢一種嘅做嘢嘅方法嘅。咁大家有做嘢嘅方法啦，人哋有做有自己嘅客路，我有我自己嘅客路，都唔去 compare 啦。咁總之識貨嘅你係嘛，繼續支持呢一個嘅香港奇案，只係王道啊，係咪咁樣講啊？咁好啊，咁啊講開呢一個嘅老歐講鬼故，咁啊老歐講鬼故，咁啊即係。以前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我自己覺得，我有一個嘅節目，我覺得係好成功嘅，一個就叫黑人夜話。黑人夜話咧，當然嘅成功咧就絕對唔係老先啦，因為係成隊 team 嘅一個嘅 effort。黑人夜話當時嘅idea 就係其實就似一本鬼故廣告雜誌，乜撚嘢嘅包羅曼遊裏面又有外景講鬼故，又有老先聽返返嚟道聽途說都唔知真定假嘅鬼故，咁又有一啲嘅廣播劇係咪，咁總之包羅曼遊睇落去呢就似以前啊玉郎集團裏面有本叫晚鬼冤魂定係咩嘅漫畫啦，有好多唔同嘅主筆寫鬼故，又有一啲嘅訪問啊真人真事啊如此類推，總之一本雜誌形式嘅鬼故漫畫。咁我就將嗰個嘅 concept 就套咗落去一個嘅仙人夜話裏面，而再加埋一啲嘅香港嘅元素本土嘅一啲嘅古仔。嗱，如果你問我呢，我講一個嘅攞講鬼故呢，我盡量希望可以加入本土嘅 element 落去歷史啦，又或者我要喺一個嘅古仔裏面啦帶出點解會有咁樣嘅傳說出咗嚟啦，喺咩嘅歷史嘅時空裏面發生呢一個嘅情況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黑人夜話後尾，即係我自從我唔做監製，等佢哋自己冇之餘，已經係甩撚曬碌，錯撚曬方向，悶撚到發慌，唔撚知噏乜柒係嘛？咁即係亂撚曬龍，已經係甩撚曬嗰個嘅架構啊，嗰、那個方向㗎啦。咁但係放咗手我就賣仔莫摸頭啦。咁但係到後尾玩到爛咗，咁我自己就即係當然就最好啊，老先走埋嗰陣時候就成個節目 call off 咗，冇眼屎乾淨埋抌落垃圾桶算數啦。咁但係攞個鬼故又唔同喎。攞講鬼故就係我就係將我自己想將一啲嘅香港嘅一啲嘅鬼故事加入我頭先所講嘅，要有歷史，要有講古要有依一個嘅文化要有依一個嘅典故係嘛，全部所有嘢要加咗落去。聽我講鬼故係好似上咗一個嘅歷史課，而用鬼故去講香港歷史，用鬼故去講香港文化。用鬼故去帶出一啲香港人一啲嘅傳統習俗，咁係一個嘅文化歷史傳承嘅一個嘅大方向呢而做呢一個嘅節目㗎。咁當然喺香港嘅時候，我就最開心就可以直情去現場啦。咁譬如同阿偉哥去揾過呢一個七號墳場啊，咁同阿超哥又要即係去過呢一個嘅雞龍灣嗰邊咧，就揾以前個亂葬崗啊，爬撚到咧就屌你都俾身水身汗啊，好撚驚啊！我自己曾經亦都係去過呢一個嘅山頂嘅呢一個嘅鬼屋啦，係咪又有同阿偉哥就去過唔同嘅新界嗰啲嘅鬼屋裏邊去探過險啊，講故事啊咁樣。咁即係我係好 enjoy， 咁但係奈何就離開咗香港之後就冇辦法就即係可以再去現場就講呢啲嘅鬼故事。咁啊好掛住呢種嘅模式，佢可以講鬼故、考古探秘講歷史講鬼故更加引人入勝。咁啊而家嘅講鬼故就去咗海外，咁啊唯有就即係變咗又係用一種廣播劇嘅形式去講一個故事出嚟啊，加入一啲嘅劇情啊，加入一啲嘅人物創作啊，加入啲嘅絕密嘅一啲嘅對白啊，咁啊即係盡量咧就令佢講啲故仔就好生動、好有趣，咁啊大家聽起上嚟咧就好津津有味，咁而咧就可以領悟到啊裏邊嘅依一個嘅歷史啊、文化啊各方面嘅嘢。鬼故都有講曬嘅一日嘅。咁但係呢希望可以盡我嘅能力係咪仲未講嘅一啲嘅歷史性嘅古仔啊，或者地區性嘅一啲嘅古仔啊，都希望我盡量可以搵個出嚟用我嘅演繹嘅方式同大家去好好地去講講。咁 亦都好 recommend 啦，即係大家嘅朋友，即係如果你哋嘅子侄對呢一方面都有興趣，我其實咧喺攞講鬼故同埋呢一個嘅香港奇案咧，我都盡量咧就係減少粗口噶啦。粗口嘅用法咧，我主要最多都係用喺嗰啲人物嘅對白裏邊。咁啲人物有對白講粗口係好順理成章嘅事啦。咁香港人日日都講粗口做助語詞嘅啦，搭小巴你聽到小巴佬嘈冤巴撚閉啦，啊即係掃街又會屌鳩啦，差佬又會粗口問候人啦。咁呢啲嘢即係走唔撚甩嘅啦。咁但係當我平時演繹嘅時候，我就盡量減輕啲粗口。當我代入咗個人物嗰陣時咧，就只要爆一兩句粗。咁啊，如果嚇適當嘅 parental guidance 咧，我都好建議咧，各位嘅爸爸媽媽咧，都可以同埋你哋嘅子女咧一齊咧，就係喺哇開住一個嘅暗嘅燈啦。尤其是而家香港裏邊又冬天啦，又凍凍地啦，咁啊匿埋一齊嘅時候咧，就係喺被鋪裏邊咧，就係同啲仔仔女女細細個嘅時候，就聽下鬼故嚇下佢哋啊，嚇鬼佢哋啊，等佢了解下，哇，原來咁過癮啊！即係有啲咁多嘅一啲嘅香港嘅一啲嘅鬼故事啊，香港一啲嘅奇案啊咁樣。嗱，我又覺得咧，又唔使太擔心啊，驚嚇壞人嘅。小女啊，花木蘭咧，細細個咧，我就已經咧就係同佢咧就係睇喪屍片啊，睇港產嘅一啲嘅鬼片。其實如果你發覺咧，我喺好多嘅創作嘅一啲嘅gag 裏邊咧，其實都有以前好多香港嘅港產片嘅電影嘅 gag 嘅 similarity 咧，喺我嘅鬼故同埋我嘅香港奇案裏邊咧，閣下你都可以揾得到啊，係嘛？俾佢睇啊，小朋友佢同一啲嘅適當嘅 parental guidance 係嘛，咁而令到佢哋咧就係更加用另一個角度去了解香港嘅一個嘅歷史。作為爸爸媽媽嘅係嘛，即係我哋都有責任去承傳香港嘅一啲嘅文化、香港嘅古仔。好多嘅呢啲嘅文化古仔咧，其實都係以前我聽啲公公婆婆啊、爺爺嫲嫲啊、我老豆啊、啲親戚啊、姨婆啊咁樣咧，就係口耳相傳咧，令我對香港嘅一啲嘅過往嘅一啲嘅事咧，就好有興趣。如果你問我點解中意聽鬼故，點解中意聽呢啲兇殺案，我都冇得解釋嘅。我只係好記得我細細個嘅時候，我就知道啊，我哋輪校高主教嘅老師就喺龍虎山俾人殺害啊！一個嘅見到冇幾遠嘅地方，就有個兩個差人俾人哋攞槍咧，就係揦撚低喺一個比利街。咁又有喺上亞厘畢里嗰度咧，就有一對情侶就談情嗰陣時，俾人劏死又係吉死。咁啊，呢啲詳情咧，大家都喺呢個大院有落裏邊咧，曾經我都有講過。咁啊，次次即係發生一啲嘅案件啊，會竟然喺你屋企咁近你嘅 doorstep 會發生嘅時候，你就開始去睇多啲嘅新聞，自自然然咧。咁我就對呢一方面咧就有一個嘅興趣，係嘛？咁啊，再大個就依家最多謝晒歐陽炳強先生啦，佢嘅呢一個嘅跑馬地指鴨藏屍案，累到我成個呢一個嘅小學都俾人話我係咪歐陽炳強啲親戚？你會唔會將我殺死擺喺個紙盒裏邊？我頂你個肺！我就真係攞硫酸溶撚咗你啦，使乜用紙箱啊？係嘛？即係又似你咁啊！即係令我對呢啲嘅案件裏邊咧就又愛又恨。鬼故咧就亦都係好多啲聽啲親戚啊講一啲嘅都市傳說啊，邊個屋企鬧鬼啊，即係幾時會撞鬼啊，燒衣啊出現啲咩嘅狀況啊，咩鬼旋風啊，有時我亦都住近呢一個嘅中環啊，呢一個嘅師姑街嗰度啊嘛，即係成日見到人哋打齋啊，咁啊自自然然咧就會對一啲嘅死亡啊神鬼嘅嘢就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curiosity 好奇心，而引發到點解老我大個咗之後，要揾咁多嘅香港嘅都市傳說同大家去分享。咁啊，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香港奇案，中意攞學講鬼故嘅朋友仔咧，即係今日呢一集咧，咁啊，如果你聽完之後咧，都去可能會補充到你對呢兩個嘅節目攞嘅創作嘅心路歷程啊，嗰個嘅 formula 咧，有一定程度嘅一個嘅拿捏啊，知道我條套路係點樣去行。咁但係話咗俾你聽，你又可唔可以跟住我咁樣去做咧？咁啊，呢一樣嘢撒埋俾你睇啦，係嘛？你又記得幾撚多咧？天知嘅嘢，個個都唔同嘅，打晒開口牌就係唔怕你抄，唔怕你抄得到，因為真真正正演繹呢一種嘅模式，得我只此一家。好啊，多謝大家呢一個嘅支持。咁啊，留意下，而家咧就係多咗一個嘅第三台裏邊咧，就多咗一個新嘅一個環節，叫做老惡信箱。咁啊，方便咧我同各位去溝通嘅，大家可以咧就 WhatsApp 去69021491。 6902-1491，你想知道咩嘅问题，留低你嘅呢一个嘅署名啊，话你叫咩名啊，姓甚名谁啊，你想问我啲咩嘅问题啊，只要吓唔系呢啲嘅是是非非啊，啊个人私隐啊，啊阴质嘢啊，啊你想知道嘅啊，我都可以无所不谈，啊话俾大家听，系嘛？咁啊，踊跃啊，俾我提问啊，俾我一啲嘅 question， 你想知道啲乜嘅，我都可以喺老阿信箱里边解答你。咁啊，而家啊，即系需要你哋嘅呢啲嘅 questions 啊，我综合咗多啲嘅 question 嘅时候咧，我就会喺第三台老阿信箱解答时间咧，同大家咧就系答问啦，大家对我提出嘅一啲嘅问题嘅。咁啊，唔会就即系两个字 yes or no 咁样啊，我都会吓，即系会。比較快問快答之餘，我亦都會當中裏面咧就要加鹽加醋嚇，落下藥嚇，等你大家知道我依一個嘅答案會令到你答落有味嘅。咁啊，今日咁多啦，咁啊記得大家嚇 subscribe 138蚊或者係666蚊半年或者一個月嘅依一個嘅啊無限重温我哋所有嘅咁多年嘅依啲嘅節目，又或者 scan 下個 PR code 啊 ，scan 下個 PayMe， scan 下依一個嘅轉數快。支持我哋嘅助養計劃，打上俾我哋，等我哋嘅夠錢出糧嚇，夠錢飲餐茶嚇，食個晏。OK， 今日咁多，拜拜。各位网友，星期二的晚上呢，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目来的，就是我们大院有乐的香港奇案。为什么会今晚会跟大家见面呢？有什么问题啊？牛如你知道有什么跟啊，突然之间喜欢做奇案插个节目进来啊，赶走一级赛马方程式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听晚呢就没有夜马，那就变了今天呢就是一个节目的空档出来。那另外就临危受命啦，即是那不得啊，大家给了年费啊，那那些老友那10:30看完足智失之后，那没有节目看那怎么算呢？咁我就今晚咧就一时寄养咧，就想做一集嘅香港奇案吓，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近排有一个嘅都几恐怖嘅邪钉嘅案件咧发生咗喺同一间酒店里边咧吓，喺18年前同18年后咧都有一啲好恐怖嘅事情发生咗，即系好令人叹息嘅。咁啊，两件事情咧都系关于一个情字啊。咁我哋今日系。講奇案啦，係咪？拖啲女仔， 所以我就翻咗嚟啦，奇案。 拖啲女仔啊，私人。 点啊？今日对呢两单案件有冇啲咩嘅心水？ 一单就疑点太多， 系 另一单咧就惨无人道，极度变态。 系咁，我哋介绍下啲人脚先啦。咁、我侧边有怡安啦。 Hello。 咁啊，仙人啦，仙人俾两条女夹住啦， 好开心啊。 系啊，同埋有毛羽毛丰丰盛嘅羽 毛。好多毛啊，今日成身都系毛。 嗱，我发觉有一个问题，即系我其实觉得我好，如果我做一个坏人咧，我情愿做一啲即时处决咗个对家嘅人，我好憎做绑匪， 即系慢慢搞死唔啱你， 唔啱喎，我唔中意咁样，我见得耐咗可能唔会有感情。